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和大家每天在节目中，广播节目中，我们来分享的是各种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每天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的节目，我们如果您在北京呢，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来收听到哈。我们的广播频率是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两个听字，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每次和大家交流的这些情感问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您或者您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问题给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今天我是主持人孙岩哈，和韩老师一起呢，我们就来分享交流各种大家询问的一些情感的问题。韩老师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哈，他们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很好。那没有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也都知道是两个人那种亲密关系的时间哈，会很充裕，两个人可以一起找乐子，一起分享彼此的快乐啊、忧愁啊。一起去过自己心目当中的家庭生活啊，享受美好的时光啊，一起出去会朋友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没什么负担，没什么牵挂。 对，你有孩子完全是 两回事儿了， 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有朋友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有朋友说目前呢，我们是两个人啊，我们家里边没有孩子，我们两个人呢，我29岁，我先生呢是32岁。我们两个人呢在一起生活，下班以后我们或者是在家自己做点好吃的，通常做的也比较简单，因为就两个人嘛，要不然呢我们就出去吃饭，我们经常会安排周末逛街看电影和朋友在一起，那这个周末假期我们都可以自由安排睡懒觉旅游，两个人过得特别的开心。家里面呢，这个我也喜欢布置家里边吧，家里边也布置的蛮有味道的哈。我们现在呢，正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已经有孩子了。以前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呢，都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周末可以约在一起。现在有了孩子的，渐渐的周末就约不出来了。人家在家里面带孩子啊，看孩子啊，而且有孩子的生活和我们没有孩子的生活已经不一样了，他们要去的场所和我们要去的场所也不同了，他们要说的内容跟我们要说的也不一样了。我再打电话问我那些有了孩子的闺蜜们想约，结果呢就会发现她有一大堆烦恼的事情，孩子病了，孩子发烧了啊，或者说她跟她丈夫之间如何如何了。她说一下子我就觉得有了孩子的生活和没孩子的生活啊，好像对婚姻来说影响也很大，对生活方式来说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对婚姻。因为我有两个闺蜜有了孩子之后都告诉我说，他们 和自己的另外一半婚姻质量堪忧。 嗯， 说有了孩子以后，两个人再没有以前的那些快乐了，变得很烦恼，吵架，大家都会对现在的生活有很多的不满。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挺担心的。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啊，对于一场婚姻来说，孩子的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好还是坏呢？ 嗯，所以大家终于找到了一个替罪羊啊，这个婚姻我过得不幸福啊，因为有了孩子，所以我质量下降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人在分析这种烦恼的时候，一旦是外归因的话， 嗯， 他很难会找到这个事情本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嗯， 是不是？所以我们比如说先说这要孩子不要孩子啊，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婚姻啊生活质量。那么就像这位朋友刚才说到，哎，那个他是列举了那些例子，不好的那些例子，婚姻状况受到很大影响的那些例子。好了，那我们反过来，那么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看的。反过来呢，如果你不要孩子呢，你可以想想看，我生活当中我就不要孩子也可以啊。现在也有人选择不要孩子的生活，那现在我们也不是说非说我们主流也不是说非要说你要不生孩子就怎么着怎么着，也没有到这样，就是说是自由的选择，你可以不要孩子。像现在有一些丁克家庭，是不是？那你就要面临到你没有孩子之后这种生活你怎么去适应。像他刚才说到，哎呀，我不要孩子，周围人都要了， 嗯， 那你看我现在生活质量下降了，约人都约不出来了，约人家的话谈的话题也谈不到一块了，人家都是谈尿不湿，哪个贵哪个便宜，是吧？买奶粉哪个好，哪这个东西我完全都不在一个轨道上，我根本都谈不到一起。我们原来谈谈化妆品，谈谈这个，谈谈看什么电影啊，去哪玩之类的，现在化成这个了。 其实是我了解的哈，我理解的这个以前也有一些朋友大家在一起聚的时候探讨过这个问题。没有孩子的看着有孩子的觉得啊，你现在生活都变成这样了，就是好烦呐。你看我们以前可以特别快乐的聊一些话题，哎呦，你们现在怎么都好像这个生活中那些一地鸡毛啊，那些很琐碎的事情啊。所以没孩子的人看到有孩子的人，很多没孩子的人不是向往，而是害怕，是觉得啊，有了孩子变得这么麻烦了。 对， 有了孩子你看他们婚姻质量也下降了，他们这个聊的说的也都变得那么琐碎了，也都不是像过去一样我们想去哪玩去哪玩啊。我们说哎，大家一起说出游吧，大家就这个约着大家每一家人开车我们就自驾出去了。你看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有了孩子的家庭，哎呀，他们的日子过得质量堪忧啊。所以没孩子的人再去看有孩子的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能过那种生活吗？对于一场婚姻来说，有了孩子是不是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下降，婚姻质量的下降呢？ 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就像我刚才一开头就说到的，就像有的时候大家的婚姻出现问题了，往往也会归结为如果我要没孩子的话我就离婚了，有孩子我现在离不了了，等等。所以我刚才在说到孩子在这个关系当中成了一个符号，就是说我实在找不到，就像我们说哎，我们俩过不到一块了，原来说离婚吧，离婚什么原因呢？哎，就我们不合，性格不合，或者说有的人会说我找不到男朋友或女朋友，为什么？缘分不到，是不是？这实际上就是大家随口就找的理由，没有去面对具体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是不是？你们俩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比如说像他的列举呢，比如说这个有了孩子之后婚姻堪忧，那堪忧可能是因为那么对待孩子养育孩子的时候这个夫妻俩的观点不一样，不一样呢两个人就可能会发生争吵啊。那么争吵这实际上就是大家没有一个处理的机制。你像我养孩子，有的人就会说，哎，你养孩子肯定养得很好。其实我说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我养孩子我基本上我没有什么发言权，都是我爱人说了算。那我说我们俩观点好多地方是不一致的。他说那你是个专家，你还那个你还主导不了。我说那 对 夫妻关系当中就是这样，是不是？我说但是我有我的算盘，我说我们俩尤其是我们俩当着孩子的面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冲突的。但是我要单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告诉孩子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我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是什么等等。 啊，但是如果另外一半那么强的话，非要按照他的方式来做的话，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嗯， 是不是？他也不是个，他就是方式跟你不一样而已。 嗯， 啊，那么仅此而已。而且小，你要相信，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人。他随着他慢慢年龄的增大，他也可以分辨出来，这个错或者那个对，他也能分辨出来。 嗯， 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也是，这是夫妻俩之间的这个沟通的问题。你们在对待孩子的时候，教育观念不太一致的时候，两个人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是让矛盾归结为就是因为有孩子，如果没孩子的话，这问题就不存在了。 嗯。 那这个说法其实就是个陷阱，我们说思维上就是个陷阱啊。 嗯， 就像大家说啊，我要为什么有的人不愿意结婚呢？就因为结婚好像麻烦那么多。 嗯， 那我为了不要遇到那么麻烦，我干脆就不要结婚了。 嗯， 这实际上是一种退缩，就是说我为了害怕出错，然后这个事我干脆就不做了，不做我就不出错了。 嗯， 但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内心里头还是想去做的。 对， 是不是？ 对，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要去又如何去协调一下，尤其是当两个人，因为婚姻生活本来就是很复杂的， 嗯， 大家把婚姻生活把它简单化了之后，反而会出现问题。 嗯， 本来就是，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呢，第一呢，大家都很个性化， 嗯， 另外呢，为什么现在婚姻关系经常出现一些问题呢？就因为彼此都很独立， 嗯， 啊，至少经济上我离开你，我这样可以过下来， 嗯， 是吧？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去妥协，啊，去有好多时候呢。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去退一步， 嗯， 而不是直接迎着就上去。 嗯， 啊，所以今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到处都在说这个词，就是怼。 嗯， 怼回去，是不是？ 对， 好多夫妻关系里面也会经常出现这种状况，就不再去，就是说大家相互的哎妥协一下啊，容忍一下。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到那种程度， 嗯， 没有到了说非要撕破脸到那种，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就他的出发点，他的视角可能跟我不太一样。 嗯， 啊，没有糟糕到多大的程度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去考虑的话，那我刚才说到了，这不是要不要孩子的问题，而是你们俩， 嗯， 啊，有没有准备好。就是要孩子，我们之前也说过，在婚姻当中呢，大家这个并不是说必然你结了婚就要孩子，那就基于你们俩之间的这种商量。 嗯， 是不是？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将来你们两个人的世界你怎么样去生活。 嗯 啊，包括你要面对的是，大多数人都有孩子，可能朋友在聚会的时候，人家说的孩子，今年上幼儿园了，到过一段时间，上小学了，青春期了，然后考大学啊等等之类这种内容，那这种内容肯定是你是，可能你是不感兴趣的话，你是卷入不了的。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 嗯， 是不是？我们要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哎呀，因为我跟人家没话题谈，那我也生个孩子，然后我们就有话题了。但是呢，你又面对到那些问题了，我们这都很被动。 嗯， 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个孩子当做一个这里边的核心，而是说呢，我们俩要想清楚了，我们不想要孩子，我们接下来我们两个人世界从30岁到40岁到50岁我们怎么样去度过。 嗯， 啊，因为要孩子虽然有烦恼也有乐趣啊。 嗯， 这是肯定的，要不然大家都不要了，是不是？这肯定是两面性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就看你夫妻两人怎么样去商定这个事情。 嗯， 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啊，不是说要不要孩子，我要了孩子婚姻质量马上就下降了， 嗯， 啊，我不要我婚姻质量就会高。 嗯，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对， 啊， 对，但是的确是这样，可能要了孩子之后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这种变化呢，你要有心理准备。 对对对， 就像我一样，我一出门那孩子小的话，那时候你比如带尿不湿， 嗯， 你得带尿不湿啊，你得带他喝的水啊，奶啊，你这些都要带。可能你觉得，是麻烦，但是你会觉得这也是一种乐趣。 那倒是的， 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刚才，就是我们经常提到，人一旦被需要的时候， 嗯， 其实是有乐趣的， 嗯， 就那你在跟人交往的时候，人际关系就这样，你被需要， 嗯， 啊，如果你单单是你单向付出的话，你会感觉到没有乐趣。 嗯， 但你会发现你被需要的时候呢，那种乐趣呢，那是很大的。 嗯，很强烈的。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人际关系的，包括亲子关系也好，夫妻关系也好，其实关系的本质都是这样，彼此被需要。 嗯， 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良性的，要不然的话，好了，你要有孩子，亲子关系不是你需要的，我不需要他，因为他来了破坏了我们俩的关系， 那这时候呢你就不要要。 对 啊。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那么孩子的出生至少在头几年的时间确实会牺牲一些比如说 个人的时间， 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的自由的时间和空间， 对， 这是一定会牺牲到的。那这也是作为想要孩子的夫妇应该提前有的一个心理准备。 对， 而且我看到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我忘了具体是怎样说的，但是是男女确实是有不同。通常是在有了孩子的家庭，男人减少工作和社交的时间会少，少很多，就也就是说这个差异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当有了孩子之后，那么她工作上所受的影响和她的社交上所受的影响，这个时间是非常 非常大的。比如说你要哺乳期的时候，那你不像男人一样，他不可能有这种体验。 是的， 你在哺乳期的话，你必然要到时间，你就要回来。比如下班了，你要回来，孩子要吃奶，是吧？这是个很现实的，他就自然会缩减你的这个社交圈。所以这也是需要另外一半去理解的。男女的确是受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而且因为孩子在出生之后，这个妈妈妻子呢，她本能的她就跟孩子的连接是非常紧密的。那她这个时候呢？这个社交的对象其实就是孩子。 对，而且我还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想请教一下韩老师。一般来说，如果在夫妻生活当中，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当一对伴侣有了孩子之后，如果作为男人、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他更多的参与孩子的养育、教育，更多的参与有了孩子之后的家务，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就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两个人生活和婚姻的质量相反还会提高， 对， 是吧？ 对， 就是妈妈会觉得，这个年轻的妈妈会觉得很开心，两个人共同在养育孩子，而且因为共同养育孩子，两个人的关系会更紧密，两个人是一个很铁的一个三角关系了，因为还加上孩子，是吧？这个如果说一个父亲，比如说这个一个年轻的爸爸，那么他对有孩子这件事情心理准备并不是很足，而且呢在有了孩子之后呢，他可能依然会觉得他的工作很重要，他外面的社交也很重要，他觉得养育孩子还是多一半是女人的事情，我挣钱回来不就得了。如果是这样做法的话，那必然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对，这个影响会非常之大，因为妻子会觉得我这么累，我做的这一切你都没有看到，是不是？这的确是，有些男人会觉得就养个孩子吗？有那么难吗？是不是？那么很自然的、很本能的一件事情，你做起来有那么痛苦吗？所以我们知道上海有一个妻子，就是因为有一次孩子呢不小心从床上摔下来了，丈夫说你带孩子都带不好，那妻子就直接就跳楼自杀了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就是说男人呢，他可能体会不到，就是说生了孩子之后对整个社交生活的影响，甚至还会觉得这时候妻子全心全意的扑在了孩子身上我这个时候完全有时间了，说他也不顾不上我了，我就完全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外边的那个世界了。其实你这样做反而让那个人会更受伤，潜移默化之中你们俩关系会变得越来越疏远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真的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来共同来参与这个重大的养育的过程，这对人的影响一定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我刚才说过，不单单是对孩子影响大，你当你跟孩子去互动的时候，你会记得他啥时候发了某个音，说了某个话，做了某件事情你会记得非常清楚。然后将来长大之后，你对孩子分享这些东西的话呢，那孩子也是个很好的体验，那这种亲子关系就这样形成了。所以你去影响孩子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虽然也知道我是自己带孩子的， 对， 那一定要增加这样一种连接的机会尤其是夫妻之间共同来养育这个孩子的话，这种连接不单单是一种亲子关系，包括亲密关系都会得到很好的促进。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 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 时，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 在我们的节目中啊，这个这么多年来，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经常会有男人询问一个问题，男人会觉得为什么有了孩子之后，我的妻子啊，跟我的关系就很淡了。我的妻子把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啊，男人会觉得还蛮委屈的，觉得这个，嗯，觉得挺委屈的，觉得你看，这个有了孩子之后，他根本就不拿我当这个他最爱的人了，以前，感觉这个他全身心的腻着我，关注着我，你看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很淡了，情感也不好了，所以各种各样这样的抱怨，其实每次我们在看到夫妻关系问题的时候，这类的问题都算是挺多的哈。当然这类的问题可能各家有各家的不同，但是这好像变成了一个还不是那么显见的一个规律了。韩老师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从男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不妨去反思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歌颂母爱的主题，永远要多于歌颂父爱的主题，这是肯定的。是吧？你看这个文艺作品，不管任何作品里面，歌颂母爱的往往是更多的啊。这为啥？就因为母亲相对来说，她跟孩子待的时间呢要长很多， 对， 他对孩子影响也很多， 对， 所以他孩子跟母亲的关系呢反而要胜过跟父亲的关系，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就像现在我们有一些爱心的项目去帮助一些妈妈啊，为什么去帮助妈妈呢？因为你帮助妈妈就影响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这就是因为妈妈跟孩子之间的连接非常多啊。那当然现在这个生活变化了，那么作为一个男人，如果你能够主动的来卷进来，来参与这个养育过程的话，你也会收获同样的东西，同样，而不是说抱怨啊，忽略我了，因为这孩子在成长的这前几年的时候，他的确是需要父母的，那么不是因为就男友的时候抱怨说他为什么妻子照顾孩子不管我了，那是因为你不参与这个过程，你自己把自己置身事外，你自己把自己给边缘化了。如果你参与的话，你看看你妻子的反应，你看看孩子的反应，你就知道了，因为你从来就没有体验过、参与过。我就知道，有一个爸爸，孩子拉屎了，赶紧就跑了。 跑了， 赶紧就跑了，是不是？ 那意思是，哎呀，好臭啊！快，你快把孩子那个粑粑弄一下。 对对， 就有一些父亲是这样的。 对对，有，我记得有一个爸有点，他妻子觉得拉屎了，你都跑的没影了，就是吧？ 对， 就不管了。 他哪里知道妻子天天做的都是这些事情，在孩子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哈。 你去跟孩子他拉屎，你给他清洗一下，你收拾一下这样一个过程，你体验一下， 对， 是不是？ 嗯。 那么这个过程呢，这个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很亲密。我们说养育孩子的时候，在一两岁的时候就是要训练他排便、大小便。这实际上对于孩子是一个很好的训练。那么同时呢，你参与了，有的人会觉得就是个拉大小便嘛，这有什么，动物都会，是吧？但是呢，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讲，那么小孩子在这个层面他是个行为训练，他有的时候拉便便啊，什么时间拉呀，拉到哪个地方啊，他不像动物一样，我们知道遇到猫啊或者狗，你只要知道一次就很就行了，但人不行，是吧？他记不住， 他是要教育 啊，他需要从小 都是被教育和指导，对。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卷进来了，那你跟孩子的关系就会 不一样了， 非同一般。所以呢，我觉得像我刚才举那个爸那样的爸爸还真不少呢。有的人是故意的装作不知道，孩子尿尿了或者换尿不湿了，我不会换，我不知道咋弄，然后就自己就跑到一边去了，就啥也不管了，其实呢，这是你错失了机会。 对，错失了和妻子亲热的机会，和孩子亲密的机会， 对， 对吧？ 对，将来你再想，进入的话，就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个最好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需要你。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到关系当中是被需要的时候，这种关系是良性的。就是人家需要你，你也被需要，这时候对你来讲也是良性的。结果到了孩子长大，人家其实不需要你了。 对， 是吧？人家排带人家可以了，是吧？思考一些问题人家可以了，不需要你来给人家指导了，这时候你非要想去给人家指导，那这时候就添乱，那关系就变得不是那么好。 所以对于一场这个婚姻来说，确实孩子的出生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 但是不是说孩子的出生，这个婚姻就会变得暗淡，夫妻关系就会变得很糟糕。 对， 有的时候我们外人看到的别的夫妻，比如说没有孩子的这位女孩子，她看到了她的朋友们有了孩子的夫妻们，她觉得人家的生活是一地鸡毛，她甚至对人家生活质量都抱以这个觉得是比较忧虑的，甚至可能会投射到自己身上，会想我未来会不会也过这样的日子。其实你并不知道人家的那些乐趣呢，人家抱着孩子的那些乐趣哈，那些有了宝宝之后生活的乐趣。 其实你要专心的话，其实你孩子，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的很多的原型的东西，就是说你从孩子身上看到人是咋学说话的，他的思维的变化等等，你会看到很多这种东西，其实反过来对成年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嗯，对，所以呢，假如说你们并没有想好说不要孩子这件事情，那么大多数的夫妻还是打算要孩子的， 因为各有利弊。 对，我们的对，我是听完了韩老师说这些，我觉得对于有孩子婚姻当中要孩子这件事情，不要过于悲观，那我们也得做心理准备，就是说他必然会带来我们生活的一些麻烦，牺牲掉我们个人的时间和自由的空间，但是呢他又会带来我们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它毕竟是生命的延续，是我们作为人类来说你最伟大的作品，就是你的孩子， 对， 你的宝宝。在这时候最这个需要的是这位女孩子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最需要的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在要孩子之前就应该有一些探讨。 对， 你要知道怎么样能够把你的先生，把孩子的这个爸爸带入到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对， 两个人一起来做，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夫妻关系不仅没有更疏离，反而会更紧密。 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案例当中，你看其实有了孩子之后夫妻两人关系变得更好， 更好了。对，因为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啊。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今夜思与时下半时段，我们会回答听友网友一些关于情感的问题咨询，稍后我们再见。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与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的听友提问的，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这个时间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结婚呢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个结婚之前我们两个人谈恋爱大概谈了半年多，那时候啊就觉得有点匆忙，觉得相互之间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呢她就提出了要结婚。我当时呢想想自己年龄也大了，也就答应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进入婚姻了。我们这个结婚的情况是这样的，房呢是住我家的房，我父母呢因为拆迁，所以呢家里边房子还是比较富裕的。我不知道当时他是不是也看上了我这个情况。他呢过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和他父母住在一套房子里，所以呢认识他没多久呢，他也就提出说他可能暂时没有能力买自己的房子。我父母呢因为房子比较多，所以在见他的第一面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我们结婚的话我父母是愿意出一套房子的。那么当我父母说了这个话之后，我现在回忆哈，他呢没多久就向我提出了结婚的要求，我也就答应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住在我娘家的房子里边。他这个人啊其他方面我还没有觉得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就是有一点，把自己的钱管得特别的紧。我们在结婚之前呢，我就跟他说，我说结婚以后两个人过日子，大家是不是把工资都放到一起花呀？他就说，他说他不习惯把工资放到一起花，他说他一个月的工资也不是很多，自己呢还要在外面吃饭啊应酬啊，他愿意每个月拿出1500块钱来给我，让我呢放在家里边作为家里边的开支，其他的钱他说他得留着自己用。他这个人啊一个月赚6000块钱，那么拿出1500块钱来已经很少了。我自己呢基本上把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花在家里了，家里边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要吃要穿，要有各种各样的开支啊。虽然我们不用付房贷，没有什么房子上的负担，但是生活总是有各种负担的。我呢就跟他说这样不太公平啊，但是我这个人吧就有点面子薄，我就不好意思把钱的事情说得那么透。我就会发现他这个人真是把自己的钱管得严严的，我们这都结婚了他还这样，反正我心里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在这个女孩这位妻子她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她其实里边有一个潜在的逻辑，她可能自己都没有不知道， 其实他潜意识里面有这种思维的线，我听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好了，他没有房子，我爸我妈说好给你们一套结婚用。那我爸我妈都这么大方，是不是把我们家的房子，就是你就还说结婚了你得贡献点什么，结果你啥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家就这么，虽然我们家拆迁了我们家房子多是吧，但是也是我们家的呀。好了，我们家的现在结了婚了也成了你的了。我都已经这样了，那你是不是也相应的也这样？是吧，你一个月挣6000块你只给我1500。是吧，那么我觉得这位女孩现在争的是什么，争的是一口气。她其实事实上她可能也不缺她这个钱，争的是你对我这个态度，是吧。也许说她的先生说好，这6000全归你，然后呢我一个月0块钱你再给我。是不是，他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流程啊。 对， 结果这个人不是这样的，这个人说我只给你1500，其他的我挣的不多，我还得留着自己花呢。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从那个本质上来讲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结了婚了两个人在一起过生活呢，这实际上就是两个人一开始的这种理财的这种习惯啊，或者管理自己钱的习惯，可能一开始没有商量好。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因为这个事情来进来，因为这位女士很可能沿着这个思路再下去的话，就觉得你不重视我。你对我不够重视，你要重视我，我都那么重视你了，你对我反而是这么轻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事情，你就这么轻视我，那就接下来再想的话就觉得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再过下去跟你过有啥意思呢，女孩子过的不是就是想要在你心目当中我位置很重要吗，结果现在一个试金石让你把钱交过来你都不交。那你还怎么能够在其他方面对我那么看重呢？那我想说的是反过来，我想问着你，你之所以要嫁给他要跟他结婚，他难道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如果就是这个特点你愿意嫁给他吗？ 应该不是的。 应该是不是的。 对， 是吧，所以我之前他还有肯定还有其他的那种优点。如果要仅仅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愿意去跟这样人生活一辈子的。 对， 因为从我们旁观者来讲，这也不算是个大毛病，是吧？他把钱就是说交了1500，然后说自己还留几千块钱来自己来去应酬啊，或者去应啊。按说呢，这只是说这两个人可能的之前没有沟通好。 我觉得 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钱怎么样去用？ 对， 是因为沟通的问题。 我也注意到他说的一句话哈，他说 的 一句话就是我面子薄，我不大愿意跟他聊钱的事儿。 对， 是吧，就这是一个问题，夫妻两个人在一起了，这个聊钱的事情不是面子的问题了。 对， 聊钱的问题是一个这个钱，当然不是说吼着聊，不是说这个讲得很难听的去聊，而是真正要坐下来把钱的事情来沟通一下下。 对，你反过来你要变换一种，你现在是要钱。是吧，你现在能不能变换一种方式，是不是说你把钱交过来，我就想要这种感觉。一个月你把说媳妇这是我一个月发工交给你了。是吧， 对， 然后你再返还呗。 对， 是吧，你再从你手里面你再给他发钱呗。 是的， 是不是，你要这种处理的话是不是就好了。 对， 是吧，因为你们并不是缺这个钱，你们俩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跟他去这样去沟通的话，我相信你老公他也不是说不行。 是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从你这说，这我媳妇我又也说的要紧，能不能给我再拨一点钱，是吧。那你想想看，那这种说话方式的话，那可能就解决了呗。 对 啊，你老公他也手里上也不缺钱，尽管把钱放到你这儿了，他也不缺。他需要的时候他就问你来支一下，这不也 OK 吗？可以吗？ 所以结婚以后，如果大家在钱的方面彼此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地方，还是要说出来，还是要想办法去解决呢。你别看一次两次不说，一个月两个月不说，这慢慢的就积累成心病了。 对， 很有可能在其 他 方面就宣。 如果我们打个比方的话，本来是个良性的肿瘤，因为你这种思路想下去，它变成恶性的了。 对， 就伤及到你们的关系了。 是的，所以该说的时候还是要说哈。 对，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男生，他说我今年啊是24岁，有一个事儿我挺不理解的，我就想问问你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我呢一个人在北京，听你们的节目也听了有一段时间了哈。最近啊老家遇到一点事儿，我哥哥呢比我大7岁，我哥哥的老婆就是我嫂子非要和他离婚。离婚的原因就是嫌弃我哥挣不到钱，他们两个人都有孩子了，孩子都已经3岁了。然后呢这个我那个嫂子说孩子就交给我爸我妈了，他也不要了。我都不明白这事儿，都已经结婚了为什么不能好好过日子，非要折腾啊？夫妻两个人一起奋斗苦一苦不行吗？我理解不了，因为我不是你们女人，我真的理解不了这个事儿。但是我挺想问一下你们的，那个物质生活这些东西真的比孩子比老公还重要吗？我这个嫂子为什么非要和我哥离婚呢？我真是想不明白，这个婚姻大家都结了都有了孩子了，就不能够在一起彼此一块儿一起吃苦吗？ 嗯，这实际上就是男人的视角 啊， 就是女人比如说我要分手我要离婚， 嗯 啊，她其实呢就是说在这个关系当中呢，她表达的不是说我真要跟你离，我真要跟你分手，她主要表达的诉求是你不重视我， 嗯， 是不是啊？你不重视我，那没有钱可以，你对我很重，你把我捧在手心试试看这关系到会到那样吗？啊，但是男人的理解就是说你跟我离婚就嫌我钱少，你不愿意跟我谈恋爱不愿意跟我结婚就因为我工资低收入低，是这个， 嗯， 这就是我们觉得不在一条线上沟通，是吧？男人看不到，就女生在表达这个诉求的时候，其实她表达的是你不够关爱我，你不够关心我，你不够重视我，是这一点， 嗯， 你可以没有钱财，你可以啥都没有，但是我就要你爱我。 嗯， 嗯， 这大概就女人，你去问千万个女人，她女人大概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心声，啊，我并不是说非要嫌贫爱富， 嗯， 是吧？当然有的人会说，啊，你连这你就爱都不爱我，那我就只好在钱上去找补了。 嗯， 你可以在钱上去补偿我。当然这个这样的想法仅仅也是个气话而已。 嗯， 你人最内心里头，作为一个女人的话，最想要的还是那个人把我捧在掌心，对我百般的呵护， 嗯， 是吧？这个呵护的表现是重视我， 嗯，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位男士，他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理解不了在他哥跟他嫂子婚姻当中，其实呢那不那婚姻嘛，那肯定嫂子要离婚，那从他的外人看来啊，好像嫂子的诉求就仅仅就是一个啊， 嗯， 但是呢嫂子之所以这么决绝呢，肯定跟他哥哥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嗯， 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男人你不去努力的去工作不去挣钱啊，有的人会很消极啊，那么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两人会经常闹矛盾，啊， 嗯， 那我觉得一个人呢也可以向另外一个人表达一下，比如说我可能是工薪阶层，我就是愿意过这样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是不是？但是在之余呢，你对你的另外一半，尤其对自己妻子，关心、呵护等等，够吗？是不是？这里面的沟通少吗？沟通多吗？啊，那么这位弟弟可能没有看到，他们俩真实的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只是一面的看到了我嫂子就是因为我哥没钱，所以要跑掉。 嗯 啊，可能影视剧当中这种例子也看到多了啊，是吧？挺吸引眼球的， 嗯， 好像这个，这个帽子一下戴在女人头上了，就是她嫌贫爱富， 啊，嗯， 要不然她怎么会这样呢？ 嗯嗯嗯。 其实我刚才说过，女人的真正的诉求就是希望你重视我。 您说的太对了，我觉得韩老师这个解读是特别到位的。这个弟弟，你所看到的，你哥哥嫂子的这样一个情况，你可能没有看到一些实质，比如说。他们俩在一起已经结婚了，也有孩子了。你哥哥以前也不富裕，也不富有。你嫂子嫁给他的时候也知道他是穷的。 对。 那么你嫂子早就做好了和他要一起过穷日子的准备了。 对。 所以才会嫁给他。 对。 不嫁给他的时候，应该你哥哥以前也没有说 多有钱， 多有钱，家里开矿也没有这样，对吧？ 对 对，所以 这个量其实没有变化。 对。最重要的，为什么今天要折腾着离婚？很有可能就是在婚后缺乏了，被关注、 被保护、被呵护、被心疼，缺乏了幸福感。其实是这么回事儿， 就在夫妻关系当中被丈夫冷落， 对，有可能 这是个最典型的一个表现， 对，最典型的，这也是通常女人想离婚的一个主要诉求了。 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倒是应该劝劝你哥哥，是不是忽略了你嫂子的一些情绪和情感的要求？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也没到那一步，非要去离婚去解决，是不是？ 对，下面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有一个表妹，我这个表妹啊今年33岁了，没有结婚。我这个表妹呢在一家单位工作，自己长相吧算是中等吧，个子也是中等吧，那么家境也都一般。我这个表妹呢现在就特别特别的想找另外一个人结婚，因为她都30多岁了嘛，她还想在35岁之前有孩子呢。而我丈夫呢自己人际关系还可以，这个交友的圈子呢也比较广泛一些，也有一些同学啊什么的。所以我表妹呢就来找我们夫妻俩，让我们夫妻俩呢给她介绍。我们俩也是热心哈，又觉得表妹的这个情况呢也很现实。我们俩先后给她介绍了5个人。这5个人她见完了之后都各有各的不满。他现在反而会埋怨我们，埋怨我们为啥要给他介绍这样的一些人，为什么都没有介绍合适的人。其实呢我们已经算是把我们周围的朋友动员了一下，找了找，包括我爱人他们单位的，包括我们认识的一些能和我这个表妹年龄搭上的人，我们都帮他努力的去找了。结果找了之后他没有一个满意的，所以我现在都不弄不明白，像他这样33岁，自己说自己非常想结婚想生孩子，为什么给他介绍了这么多人，每一个他都有不满意的地方，自己还心高气傲如此挑剔。我们当然是不想给他再介绍了，可是架不住他还有他妈央求我们呀，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近我和我老公为这个事情挺生气的，我们觉得他怎么那么不识好歹啊，到底要给他介绍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其实呢就是说，你如果你问他，问他的表妹，他表妹自己都不知道啊，就问你，可能问他啥样都行啊，是吧，他一般都这样回答。 对 啊，就是介绍啥样都行，结果你给他介绍来了就觉得这个不行，他马上挑出来这个毛病那个毛病，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对他的表妹，我觉得作为一个有一定亲戚关系需要去帮忙的啊，那么遇到这样一个人啊，是吧？你介绍的时候，那首先作为一个介绍者，你也不要抱太大期望，你就是给他一个，其实如我们都知道，当红娘、当中间人的时候，那么如果你起有的时候你起太多作用的话，反而可能。会起不好的影响。 对， 因为这是两个人的事情， 对， 是吧？你可能觉得他俩挺合适，但人家觉得不合适，这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我如果你想把他继续介绍，你不要抱那么高的期望，说要怎么着，同时呢要跟你表妹啊真的去交流一下，如果他真的不知道要找一个什么样人的话，让他把条件列的具体一点，你就可以逼着他列个单子一样，年龄多大呢，是吧，工作多大，什么样的工作，收入怎么样的，长相怎么样的，身高怎么样的，家庭背景怎么样的，月收入怎么样的等等，是不是？你把这些东西都给他罗列下来试试看，是吧？让因为有的时候他现在表妹很可能就是个完美，非常追求完美的人，所以才那么挑剔，见一个挑剔一个，见一个挑剔一个，是不是？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表妹压根就不想结婚，可能也就因为他妈太着急了，逼着他，他被动的去这样去做， 对， 也这个原因也可能有，要不然他不会说见一个挑一个，是不是？然后呢他对你们还会有这种抱怨，这也可能有啊，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层面呢还是要跟他沟通一下，确认一下你到底确定，我们说跟他交流的时候把这个圈子给缩小一下， 对， 你到底需要一个具体化什么样的人，我们朝着那个方向来给你学嘛，来给你找，那这个可能性就会大一点。如果你找要照着他条件找了一个，你再问他，他如果不愿意的话， 那这个时候是他提出来调解的，是吧？这我们心理咨询，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面质一样，就是这是你按照你的条件，条条都符合你的， 嗯 啊，那为什么不行？ 哎，这是挺有意思的啊，韩老师，咱们收音机前可能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们不少， 是 就是大龄了。也是特别想找另外一半，但是别人给介绍的呢，自己怎么看着都不顺眼哈。 嗯、 就像您说的，跟介绍人也说了自己的这个强烈的需求了。哎呀，我特别想找一个男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吧。 对， 你看你和姐夫都认识那么多人，你们就给我找一找吧。好，周围的人给找了，自己又会觉得特委屈，怎么姐夫介绍这种人给我啊？这种人也配得上我啊？哎，会有这种感觉哈。 嗯、 那么，就是这样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是不是这些有一些大龄的女孩子们、男孩子们，他们自己，应该自己先有一个、 自我了解， 自我了解。另外就是他们具体想找什么样的人，通常你应该给介绍人把自己的那个方向定出来。比如说，哎，我在我这个想要另外一半的条件当中，那么。我可能最看重的是，我希望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有才华的人。 对， 他 第一位的就是这个 有才华，哪怕他个子矮一点，收入少一点都没有关系。我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是吧？那么，或者呢，就是我喜欢那种暖男，他会关心人的。我这个人需要被关心，哪怕他其他条件收入少一点啊，也没有关系，是吧？就是你多列几个。很具体的你最需求的条件出来，你说我想要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他就是一个事业型的人，他可以这个，他一定在工作上是一个很努力的人。那么你的介绍人可能就说了，有才华，工作上很努力，那他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谈恋爱和陪你啊。你说那没关系，那我也不要那个没才华的，天天围着我转的。啊，我更喜欢在工作上有建树的，是吧？这是一个类型的。那么也有人说，我就要那种暖男，我不要他天天工作，我要他天天陪着我。所以他工作差一点也没有关系，是吧？他这个只要他能陪着我玩，陪着我哄我开心，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得把你那个具体的需求，你想要什么类型的人，你认为你和什么类型的人是合适的，你要告诉你的介绍人才可以。 对方才知道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嗯。 另外，这位朋友，我也想提醒一下你，也许你的表妹就是完美主义者。 嗯。 非常完美。 嗯。 完美的人就是啥都不满意，是吧？你给他找什么，他都会不满意。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做心理咨询辅导一下。 哎。 就是他的表妹需要调整一下心态。 对。 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发现生活当中那些适合你的人。 是的， 要不然你永远发现不了。我们说适合的不见得是完美的。 对，或者您让您的表妹直接把她的诉求告诉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我们来解决一下她的情感问题哈，解决一下她的情感心理问题。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这样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把问题发送给我们。另外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也可以给我留言，参与我们每天播出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新娘不怕羞的模样，她身后的脸庞偷偷闪亮。走回去那一天，再坐回你旁边，雪糕在你手里融化在艳阳天，倒叙的时光再荡一遍秋千，让童年映红了我的脸。我哭过的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